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阳》第114集。 颜征明在入窍之境里足足入定了一天一宿，方才将反噬的剑气全部安抚收敛。内府中被困龙所震出来的伤立刻变得微不足道起来，真元无阻后只一个周天便恢复如初。他内视其中，只觉连心魔都淡去不少，不过心魔既已起便难消，越是在意就越是缭绕心头挥之不去，倒不如顺其自然。 以我的资质，恐怕不会成为史上最厉害的剑修，能当个心最宽的好像也不错。 颜征明总算睁开眼，揉了揉眉心，感觉随着境界的提升，他越发是想得开了。反而是程前拖入他内府中的那把剑，一套扶摇木剑法，虽然师兄弟们的剑都出于同源，但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领悟，哪怕是同一个人，时过境迁后都有不同的角度。对程前来说，他虽然以扶摇木剑入门，多年来却更偏向于海潮剑法一系。扶摇有扶摇的机变，海潮有海潮的无常，二者截然不同，然而纵深发觉又有些相得益彰的感觉。颜征明在归剑入鞘的那一瞬间亏欠了沧海浪潮下的剑意，若不是因为这个，他收拢剑气也没有这样快。以及颜征明觉得这可能是他自作多情的错觉，他总感觉那把木剑中仿佛含着程前的一部分似的，那里虽然是正宗的扶摇木剑剑意，却又有说不出的包容的孤寒，既没有与周围同出本源的剑气融为一体，也没有很格格不入。那把木剑竖在他内府中，像一个尽忠职守的卫士，从不离开，却也不肯走进去。颜征明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发现室内竟然飘着一股淡淡的安神香气，只是香已经燃尽了，点香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换，门窗都敞着，室内只剩下了清浅的残香。他伸了个懒腰站起来，打算去将香续上，这一站起来才看见旁边小榻上的程前。颜征明的脚步方才跨出去，立刻又收了回来，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一样，正立了良久才小心翼翼地迈出一步，活像做贼似的往前凑了凑，发现程前睡着了。想必那扶摇木剑炼制不易，否则颜征明不知道以程前的修为还有什么能将他累得睡着。程前以聚灵玉为身，睡着的时候几乎就像是房中一个摆设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颜征明先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走了两步又自己直起腰来，感觉自己身为一派掌门，这样耗子偷油似的行为实在有些猥琐。颜征明故意碰出了些细碎的声响，走到程前面前，可那人却完全没有被惊动一点儿，他便弯下腰注视着程前的睡颜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极近，一时间他心里忽然生出无限缱绻，几乎控制不住地想要吻一下程前的眉心，不过终于还是克制地退开了。颜征明感觉自己下不去手，他总觉得睡着的程前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无邪。颜征明苦笑了一下，伸手轻轻地在程前头上点了一下。 碧落黄泉这种话也好乱说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口无遮拦。 想必上下三界只有严掌门这么一位瞎得这样有特色，竟能从程前那张脸上看出无邪来。程前是那种夜以继日一分一秒都不敢懈怠的人，已经有不知多少年没有躺下睡一觉了，还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 梦见自己不是什么翻云覆雨、天打雷劈的修士，只是个出身贫寒的落魄书生。宣纸受了潮，他也不舍得丢，展开晾了出去，吮开干涸的笔尖，残存的墨迹带着清苦味道，有些窘迫的安闲。对，他还应该有个布衣经差的妻子，成日里不是絮叨他东西随意乱丢，就是嫌弃他衣服换得不勤。那人没形没款的靠门边，端起他的茶杯数落：“ 你这瞪茶根的穷酸。” 程前头也不抬地回道：“ 不正配你这倚门框的泼妇。”“ 泼妇？你怎么不看看我是谁？” 程前恍恍惚惚地抬起头，骚包似的白衣公子撞在了他眼里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一双桃花眼里充满说不出的蛊惑。程前的心狠狠地一跳，倏地醒了过来，整个人有点找不着北。他睁开眼呆了半晌，见窗外月色如洗，星河渺远，房中有一股透着秋霜的寒意，身上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搭了一条薄毯，他一时间有种自己重堕凡尘的错觉。严征明背对着他，懒洋洋地坐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片竹叶，吹着跑调的小曲儿，好不扰民。程前在迷茫和混沌中沉默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，被大师兄那旷世夜笛音吹得神魂颠倒，几乎想抄起香炉冲着他的后脑勺砸下去。梦里的悸动荡然无存，他忍无可忍地干咳一声：“ 能回你自己那边吹吗？” 严征明丧心病狂的夜笛声戛然而止，他没转身，只是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：“ 我在这吹了三天，竹林里的虫子听了都吓得拖家带口的跑光了，只有你充耳不闻。” 说着他转过身来，面沉似水，一双眼睛深井似的沾满夜色，声音里压着一把火：“ 别说元神修士，凡人也不能睡死成这样。那把木剑里到底有什么古怪？”“ 里面有剑意。” 程前面不改色，严征明眼角跳了跳：“ 少废话，你当我探查不出吗？那木剑中分明有神识。” 程前人醒过来了，神还有些困顿，结果听了这话顿时被吓得清醒了。“ 莫非大师兄发现木剑中承载剑意的是我一部分元神？可我这几天一直昏睡着，神识应该不会随便动，大师兄有那么敏锐吗？” 程前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严征明片刻，一时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诈他，于是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：“ 木剑当然有神识，扶摇木剑的剑意本来就如同活物。” 这回程前蒙对了，严征明的确就是在诈他。很快严征明就意识到了，他从程前这儿半句真相也套不出来，于是愤怒地回身按住程前的肩膀，一抬手捏住了他的下巴。程前嘴唇泛白，昏睡三天后依然面露疲态，这分明是受了内伤。“ 你不说，难道我不会自己看？” 他话音没落，程前便觉得一线真元顺着他肩颈大穴闯入了周身经脉，他元神受损，一身真元全都自动聚集在内腑中疗伤，一时猝不及防，完全无力抵挡。那一线真元长驱直入，程前忽然灵机一动，轻哼了一声，随后假装痛苦地弯下了腰。他真是一辈子都没这么机灵过，像程前这种人，哪怕天塌地陷，他也不见得会眨一眨眼睛。从小就是个打掉门牙活血吞得狠茬儿，因此偶尔表现出一点痛苦之色，就显得格外有说服力。虽然表演僵硬，很多地方十分不到位，但架不住严征明擅长自己吓唬自己。严掌门当场忘了自己正在严刑逼供，吓得脸色都不对了，立刻将自己那一丝真元散开， 侧坐在榻上揽过城前，语无伦次地问： 怎么，我下手重了吗？那个，我…… 程前无意中开发了一个对付师兄的新招，感觉效果超出预期。这样看来，苦肉计一出，虽不适合时常使用，但关键时刻拿出来唬人也还挺有用。于是他干脆紧锁双眉，一声不吭地摇摇头，严正明默地站了起来。 我给你倒杯水。 程前将眼睛睁开一条缝隙，看准时机，将声音压在嗓子里，半含不露地说： 其实我是去了忘忧谷，见到了师父留在那里的一线残魂。 严正明一怔： 用木剑承载剑意的方法是师父告诉我的，并不是我自作主张。 程前毫不负责地顺口一推二五六，反正师父死无对证。严正明快被自己的内疚淹死了，简直不敢看程前的脸。此时哪怕师弟说月亮是方的，他也不得不违心地跟着深信不疑。掌门的威严快把小清安居的院子都扫干净了。程前见自己三言两语便将大师兄打发走了，当即松了口气，感觉自己有生以来积攒的机变快要一次用光了。严正明将桌上的茶杯一一用白绢擦干净，才要往里倒水。程前看着他的侧影，忽然心里一动。 割裂的元神碎片和我的神识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？ 他这番心意一动，神识突然与一段奇异的意识连上了。程前眼前一花，整个人仿佛分成了两个，一个在小榻上没动，另一个仿佛缭绕在扶摇木剑中。透过中正平和的剑锋，能看清不远处缭绕着的一丝淡淡的黑气。这时严正明手中的杯子啪一下摔在了地上，修士感觉极其敏锐，别人多看他一眼都有感应，更别说内府被神识窥探，只是他一时没弄清楚来源而已。程前立刻察觉到自己是得意忘形了，连忙切断了这种诡异的联系，摆好若无其事的表情。严正明皱了皱眉，挥手将地上的碎片收拾干净，狐疑地四下查看了一番，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，便觉得自己是神经太过紧绷出现了幻觉。他重新给程前倒了一杯水，放在小榻侧，想了想，还是多嘴道： 别让人担心。 程前抬头看着他，心里盘算着何时将他那不肯说的心魔底细摸清楚。严正明与他目光一碰，喉头蓦地一紧，感觉心绪瞬间乱了。他连忙干咳一声，欲盖弥彰地说： 单是你最不让我省心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九泉之下我怎么和师父交代啊？ 我用得着你交代？ 程前心里莫名的有些不高兴，可是不等发作，就听见严正明轻轻地叹了口气。程前便又默默地将送到了嗓子眼的话咽了回去。 唉， 严正明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几根手指轮番在拇指上点了一遍，尴尬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。他觉得自己和程前之间不应该这样生疏，可是若让他问心无愧地去挨一挨碰一碰，他又实在是做不到，只好干咳了一声。 好好调心，我给你护法。 说完他兀自坐到了门口，魂不守舍地将方才丢在地上的叶片又拿了起来，也忘了嫌脏，当即要往嘴边送。不过哪怕他忘了洁癖，程前却忘不了他的先音，感觉自己再多听几次非得走火入魔爆体而亡不可，连忙抗议： 别在我门口吹。 叶片上一只黑色甲壳的虫子缓缓地爬了过去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